俊峰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与众人谈到了自己的音乐和感情。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这首歌当中是否有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在里面？是不是曾经的挫折才造就了这首歌曲呢？俊峰只是一笑而过，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好的音乐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介绍，一句话一个音符都能够打动心弦。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711票。第六名，上海思巴文化 SNH48 黄婷婷，黑夜女神。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黄婷婷，我的新歌《黑夜女神》已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我们 SH48 H 队的新公演《美丽世界》的一首同名歌曲。然后这首歌的 PV 也是我首次尝试了自编自导自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我的新歌《黑夜女神》。 黑夜女神上榜两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2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本期第五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美丽惹的祸。 Thank you. 美丽惹的祸这首歌曲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搭配上陈江特有的娃娃音完美的诠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起来。陈江美丽惹的祸上榜六周，得票8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风轩爱生了。风轩爱生了，上榜七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这样的冷具体就被思念的笔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给的意让人贪恋，心中的眼变化万千，却总辨不出你的脸，独口咽错客就胜券，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像根燃不尽的烟，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握向那怀念，过往与无与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翻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戒烟真的很难，需要恒心和毅力。李金龙演唱的戒烟上榜八周，得票94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德资文化旭拉奇家事天堂。 总想要尽快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要就背背枕满，西北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青川，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 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天涯海角，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爱的天堂。 当优美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没有人不被深情的歌唱与动人的歌词给打动，随着歌声一同进入了这个温馨的世界。这首歌叫《家是天堂》，来自叙拉奇的演唱，上榜九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2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傅春霞《烟雨蒙蒙》夺得第129期内地榜冠军。 天空飘来淅沥的小雨，又是烟雨蒙蒙，路上行人步履又匆匆，且问向何处行。记得那遥远的时光里，一片烟雨蒙蒙，一把油纸伞，悠悠于湖舟中。 华语女歌手傅春霞在这个季节送上了一首《烟雨蒙蒙》，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人世间都能够找到一个回眸的眼神，一个驻足的脚印。上榜十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2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你在眼前，恍然如昨夜梦，今生一世否还有缘，他乡故地再相逢，莫非要相待再一生，共此烟雨蒙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烟雨蒙蒙，烟雨蒙蒙，又是一片烟雨蒙。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了不起寂寞是戴爱玲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歌名了不起寂寞是爱情甚至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人生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别离，当一段感情不在的时候，最后还是必须要面对一个人寂寞的时刻。这是来自戴爱玲了不起寂寞，第二空间榜第九名得票855票，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假装。 头上的乐章假装我们从没有爱过，也许你可以过得洒脱。错了吗？算了吧，都是在演戏吧。假装我们从不认识吧，也许你的心就自由了吧。你可以假装来爱我吗？假装我们从没有爱过，也许你可以过得洒脱。错了吧，算了吧，都是在演戏吧。假装我们从不认识吧，也许你的心就自由了吧。你可以假装来爱我吗？如果说还有如果，我不愿承受这结果。我会假装自己很强大，至少在你转身的一刹那，看不见我的小爸爸。 歌曲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来诠释，突破中规中矩。这是来自王孝琪假装，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谢玲艺术工作室，歌者谢玲，爱在天地间。 爱在天地间。 爱在天地间这首歌是由爱心人士余桌子作的词，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的曲，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林共同来打造完成，曲调相当的悠扬。爱在天地间，跃然于眼前，娓娓道来，极致的唯美，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当中，仿佛一股清泉缓缓地流淌进你我的心田，为你营造出了一种安静的意境，句句意境深远。歌者谢林，爱在天地间，上榜四周得票9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林俊杰，丹宁执着。就是圈圈林俊杰的开始，也是消除联盟的开始。音乐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参与着每一个你的喜怒哀乐。这是来自林俊杰《丹宁执着》，上榜五周得票933票，上升四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2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华研国际邱胜翊《爱正在发生》。 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破你的慢动作。真的觉得我有点扯，认真到像个魔人。我认真觉得，你看看我有几认真。你是否觉得人那么多，我不要出现当你尽头？没什么好说，就是要你一直看我。Yeah， 我想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破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你懂不懂？ 这是为青春纯爱喜剧《伤心立正我爱你》演唱的一首歌。爱正在发生，描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福茂唱片王力宏《AI 爱》。 爱该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到底得到的？我完蛋，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大脑的该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放在哪里？到底到底放在哪里？到底 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AI 这首歌曲呢，用有趣的方式呈现了现今人工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各种各样的议题，道德与感情。随着人工智能的研发，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就有情感了呢？这是来自王力宏 AI 上不亮抽得票1045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见坏就收。 没什么，沉默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就期待过个头。不奢求，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晚风了视线，其中不想走。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哭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经过了就过，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我也只能停止说，我不可能重新来过，千万别说如果不快乐一定。 情歌可以怎么唱？王子是不是只能够唱深情？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里从来不曾受限，永远只有挑战。不同的风格，颠覆的角度，多样化的概念，总是试图着用音乐描绘出浮沉的人间情感，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张信哲《见坏就收》上榜四周，得票113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索尼音乐梦蔚I do。 这信物象征了永远，一起擦亮誓言，爱的同心圆，让我逃进你指尖。 我是魔王，一生守护。 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莫文蔚的新歌了，这是在七夕节的时候，她把这首歌特别献给了她的老公。来自莫文蔚 I Do， 上榜七周的票118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9期港台榜的冠军，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蝉联冠军。 但是远方星球没时间 phone home， 宇宙无限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缺生命力，侦测器它呼应，全面加速推进。冲出星星撞地球，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卡卡，上线全力打马甲，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价，猫头怪吃点 NASA， 不信我存在代价。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撤步我或不理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我 rap the tap the tap tap， pick a boom， ba da ba da boom。 嘿， 只是肩负家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是不就面对你，你就面对你。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快快 catch up， 快快 catch up， 快快 catch up， 让没有黑人。 在这首歌曲里呢，潘玮柏他化身为外星人，并且自创了外星语言伊利语，开创了异类的饶舌风格，给予听众很多的想象。潘玮柏第三类接触上榜九周，得票1229票蝉联冠军。好了，以上就是第12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是不就眼前的你，不就眼前的你。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 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充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